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来自黄义达带来的 Let Your Smart World 啊，这样的一首歌啊，如果说你喜欢黄义达的话，应该会在他的一些小众的歌单当中会找到这首。那么其实我在这首歌曲里面要推荐要介绍给各位的是，歌曲当中融入了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元素，叫做 8-bit 啊。如果说你玩过红白机，玩过这些这种类似于像超级马里奥魂斗罗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游戏的话，你都会对这样的音效非常非常有印象。它融入的刚好是那个时候日本的一些动漫以及游戏发展的黄金年代，而这种音效也会让这些游戏变得更加的动听和悦耳。所以目前在国内其实也有一些乐队在尝试着把这种我们在童年的无法抹去的一个跟声音和游戏有关的记忆融入在音乐的创作当中，也希望你会喜欢吧。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大孩子啊，黄义达带来的 Let Your Smart World。 OK， 继续来听活力派正在直播。你好，我是思萌，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来发现。 你受伤，我只想成为你需要的力量，我不 手上要多少重量会让你停止飞翔，我在你的心上有多少分量值得你费尽思量，尽情飞翔，你有那么多梦想却不曾回头望，心花怒放一点都不懂退让，挥霍你的狂妄，看着你疯狂，看着你受伤，我只想成为你需要的 是什么歌？ 随而作的歌，感觉像仿佛窗外的夜色。哦，曾经有那一刻，回头竟然认不得，需要曾经在摸索的人和他们关心的。我是不是忘了谁，累到整夜不能睡，夜色哪里都是美，一定有个人他躲过避过闪过瞒过他是谁。他是谁，我是不是忘了谁，累到整夜不能睡，夜色哪里都是美，一定有个他躲过避过闪过瞒过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 喂，菊芳。 哎，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卓别林啊， 哎，有看过吗？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我说本人。 今天当王子的派起来装美是幽默，是这世上最好的比喻。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无缺，让所有的努力都美好落幕。哎呦喂呀，字典里没有收入，才点到却不知怎么收住。 叽里咕噜，稀里咕噜，幽默是团结的行为艺术。 就算是个老大家伙， 我这次更高弯路也要跟上进度。听清楚，什么咕噜？不是形容头发一直白的地主， 还有偶尔扮演一棵树，你才知道到了累，累不累？ 我带着眼 的磁场最好的礼物，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公主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装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无缺，让所有的努力都美好落幕。哎呦喂呀，字典里没有收入，才点到却不知有没有收入，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半夜不知在变魔术，表情无辜，叫我无助，让你开心，其实要你的 我反正眼都流毛，鞋子特大号，我当着都去所有人的小饭票，若生活需要微笑，请看着我就 来自周董周杰伦带来的鞋子特大号啊，我们也借这首歌跟各位分享分享在运动装备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如果你要玩攀岩或者是一些滑雪项目的话，那么你的雪鞋或者你的攀岩鞋应该是比你日常穿的鞋子要小一号的，这样的话它可以保证你的足尖到足跟能够非常完整的包裹在鞋子里面。同时当你需要用一些抓地力，用一些脚趾的力量去进行一些变速和爆发的时候，你可以很好的用你的这个脚啊跟着你的鞋子一块儿进行发力。而如果说你穿的鞋子太大了，虽然说宽松舒适，但是在这样一些极限的所谓运动项目当中，你是很难发挥出它的一些作用的。 hold my breath, scared to rock the boat and make a mess. So I said quietly, agreed politely. I guess that I forgot I had a choice. I let you push me past the breaking point. I stood for nothing, so I fell for everything. You held me down, but I got up, already brushing off the dust. You hear my voice, you hear that sound, like thunder gonna shake the ground. You held me down, but I got up. Get ready, 'cause I've had enough. I see it all, I see it now. I got the eye of the tiger, the fire, dancing through the fire. 'Cause I am a champion, and you're gonna hear me roar louder, louder than a lion. 'Cause I am a champion, and you're gonna hear me roar. You're gonna hear me roar. Now I'm floating like a butterfly, singing like a bee, I earned my stripes. Close and scattered around on the floor, but all I remember is that you came.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派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啊，东京奥运会还有哪些看点？昨天说了，其实还有很多项目，不光是空手道，还有很多项目，像滑板啊、攀岩啊、冲浪啊，都是第一次在我们的今年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亮相的。那么冲浪其实很有意思啊，备受期待这个奥运的冲浪比赛，也是会见证啊顶尖运动员在这个吊旗海岸冲浪会场展开了一个为期四天的激烈争夺。那么第一天的比赛呢，将会在7月25号的周日来进行。当然我们要是当天的海浪情况和天气情况允许的话，那么预赛呢就将盛况空前了。40名运动员啊，男女各20人参赛，每组呢3人或者4人组成，前两名啊一直晋级到下一轮。所以我们期待一下在25号那天的天气，希望能够给点力啊，让我们去感受到在奥运会上首次亮相的这样的一项充满魅力的水上冲浪运动。 Cause it doesn't seem really as simple, and I can't help but stare, cause I see true summer in your eyes. Ooh, I can't ever change without you. You reflect me, I love that about you. And if I could, I would look at us all the time. Cause with your hand in my hand, in a pocket full of soap, I can tell you there's no place we couldn't go. Just put your head on the glass, I'll be trying to pull you through. You just gotta be strong. I don't wanna lose you now. I'm looking right at the other half of me. The biggest thing that's set in my heart is a space, and now you're home. Show me how to fight for now. I tell you, baby, it was easy coming back into you once I figured it out. You were right here. 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open up the dirty window, let the sun illuminate the words that you could not find. Reaching for something in the distance, so close you can almost taste it. Release your inhibition, feel the rain on your skin. No one else can feel it for you, only you can let it in. No one else, no one else can speak the words on your lips. Trench yourself in words unspoken. Live your life with arms wide open. Today is where your book begins. Sometimes my tries are outside the line. We've been conditioned to not make mistakes, but I can't live that way. Staring at the blank page before you, open up the dirty window, let the sun illuminate. OK， 节目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叫我安心回家，何必孤单人间浴火燃烧？喧嚣那么大，我清楚拒绝，绝对的不妥协。先低下我的脸，回来站在你面前。Dear Lord, please let me see another day。浴火凤凰展开双翼 ，No kidding, play。I was gone, never gone, now I'm back with my bros at。抓住生死相望，伤口麻痹没痛感，不会带着怨恨复仇者联盟。回家感觉好，让我敬你一杯酒。不说太多的道理，不需要太多真理。字典里没有两个字叫做认命。这个现实生活确实有些不公平，人生慢慢慢慢，人生要么要 OG、你的黑夜降临，不自主会带走我，伤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感激回归原样。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 天找寻归属感，起身找着不甘，天上求着不勇敢，人们急着 chase money 寻找安全感，我早就带着骷髅认识魅力在我昨晚，如果说谣言誓言把我骗不弥漫，至死不我逻辑假发受伤一方算，人群盲目相信无知跟从更感叹 Big shot 可比大波迷失勇士断腕 KO 你台上搏命有狗犬比你清醒，小组心中心魔 AKA Constantine 天真的忘了气氛努力散发靠运气，还以为拍张照片配个故事就能出名，他说他渴望随风逐流背后刺 tattoo， 只想能意料不够为什么不能 make it through， 亲眼看人被眼忘了谦虚 act a fool， 回家迷路收费在家提醒自己 fool， 没人黑夜降临不知只会带走我，再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何时开启回归原样， 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now，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失意总是在是 Mr. B.I.G， 似乎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眼睛 You heard 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of Fame， 颠覆世界颠覆常理不朽加永垂，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 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